纷纷撤出了中国市场。 是的，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意外的事情哈。当然了，也是有一些意识需要提升，但是邮轮 素质需要提升。 对对对，但是这个邮轮服务确实可以照顾到很多年龄段的朋友。 对， 对不对？ 其实邮轮呢，如果你要是家里有老人或者说有孩子，想要举家出游的话，又不想太累，那么邮轮绝对是一个首选。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的二位呢，非常的厉害了。第一位介绍一下哈，我来说第一位啊， 你说你说， 碎片化的啊， 啊碎片化， 全球碎片化旅游服务供应商巨城旅行网销售总监薛瑞， 欢迎薛总。 啊、 哦，好的， 瑞来了。第二位怎样？ 第二位，东南亚中东旅游包机产品供应商乐享旅行运营总监邢磊， 欢迎磊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邢磊， 欢迎邢总啊。 对他俩一般都是一起活动的。 哦，为什么呢？我看看他们产品有什么联系吗？ 都是产品吗？哎，今天我们说这个出行啊，二位刚我们在直播之前沟通的时候，都有乘坐游轮的经历。 是 那个瑞瑞，你乘过几次游轮？那不同的号都有吧？不同的方式是不是？ 哎，对， 所以说都有哪个名字给我们听听看、 啊？哥斯达 ，哦，哥斯达， 然后皇家赞礼， 哦， 然后还有欧洲那个水晶游轮， 哦，水晶游轮， 好多呀， 对， 经历丰富， 丰富， 非常丰富。磊子呢？磊子， 我比他少一点，但也差不多，我是一个哥斯达，一个加勒比的那个赞礼号， 哦，刚刚十月一号跟着家人去游轮感受过了，是不是？ 刚被宰了一回， 刚被宰了一回， 为什么？为什么 很贵吗？十一很贵， 这价格，价格 是， 服务有没有打折？ 可是 服务还是一贯的水准， 一贯的水准啊。 对， 他，我想问一下，十一的这个船票的价格比平时要高出 多 少呢？ 大概要溢价30%-50%吧。 哇，这么贵呢， 一半呢，最高、 对对对， 是的。今天呢，二位达人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好朋友旅行达人呢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哈。 是。 如果没有坐过游轮的朋友，可以听听他们坐过之后的感受，各种的服务，各种他们自己的体会， 各种玩，各种吃，各种买。 是的。昨天晚上呢，磊子给我发了一个这个通稿。 七页纸。好的，七页纸。 对， 我们 小七的字儿啊， 我们汇聚一下啊， 小七的字， 小七的字， 非常非常的细致、 啊， 到底有啥呢？咱播资讯哈， 行， 十分钟资讯之后呢，跟大家好好分享游轮之旅，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马上啊。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首先咱们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2019大标题，京津冀的旅游年卡终于发布了。 哎，本周2019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发布仪式在京举行。 好， 2019年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它是由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龄旅游产业促进会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共同打造的一张集科技与服务为一体的智能旅游年卡。 很好的。 此卡呢，在严惩往年旅游年卡的基础上，在年卡内容、渠道建设、行程交通、养生养老方面推出了适老化的旅游生活一站式年卡服务。 你俩为什么把目光七夕聚向在晚呢？ 你不是老年的代表吗？ 我觉得这个卡我得有一张啊。 你得有。 我现在体会体验之后的推广我身边的朋友。 是的，是的，你的那些这个患者们、病友们、是不是 用户们 啊，用户们， 现在都是互动体验嘛。 啊，是。 除了新增了百余家景区以外呢，为创造不同的交互式、交互式旅行体验， 交互式啊， 为所有加盟旅游景区的提供免费的 AR 导游项目。 哇哦！ 以虚实结合的增强现实技术为手段，深入挖掘景区的文化内涵，以趣味互动形式为各位游客带来记忆深刻的旅行体验。那此外呢，19年呢还增设了量身定制的车辆加景区加主题加路线的一站式服务， 是 为用户提供优质实惠的专属独家旅游的定制体验。现在定制厉害， 是的，就现在什么都不都是定制的吗？ 私人定制嘛， 对，私人定制，我就要去那个 碎片化嘛， 莲花城赤水沟这 碎片化的 去玩一下， 碎片 化，对，这就碎片化的。 其实那些碎片一片一片整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页面， 一片一片。 第二条哈， 嗯， 还是主题公园的身哈，主题公园的中国主题公园集团游客总量增幅超过了近20%，但是有一个短板是同质化仍是短板。 对，什么叫同质化？就差不多， 质量一样。 去这儿和去那儿，你总会觉得有相似之处， 没有区分， 个性不够突出啊。 是的， 2018第五届中国，这是。 拍照呢。 什么主持人拍、啊、不 拍照呢？ 你我以为周彤你偏瘫了呢。 凭啥？ 真是。对，这个中国主题公园和度假区峰会近日在北京举行。 是。 那在峰会现场，来自全球主题娱乐协会等等国家权威机构、国内外大型主题公园以及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精英都齐聚了、共同探讨在创新与传承之间，主题公园如何才能在城市新文化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呢？ 是的。 同时在本届的峰会上还发布了2018中国主题公园发展报告。 是的、在会上呢，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赵军、以撬动文化旅游产业，全面助力城市副中心建设为主题，进行了非常激昂的演讲。他表示说呢，北京城市副中心进入发展的新时期，作为三大功能四大板块之一的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不仅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它对北京市构建新的经济体系，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是的，所以说在这环球影城吗？是不是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 我们统计一下啊，大数据啊， 是这样的，全球十大主题公园集团的游客总量年增幅达到8.6%，而中国主题公园集团游客总量增幅近20%。目前呢，中国主题公园的集团游客总量占全球这个游客总量大约是1/4， 比重很大。 对呀、那在报告当中，除了数度2017年的中国主题公园发展之外，还首次推出了微信调查。像北京商报就分别针对普通消费者和业内人士发布了大众版和专业版的两份问卷调查。一方面是想要去摸清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反映企业在管理创新规划方面需要补齐的短板， 很有必要。 对，其中呢，在针对游客的调查当中，游乐设施同质化过重以及游乐设施缺乏主题 IP， 你看、成为了最影响游客游乐体验满意度的因素。 有些娱乐项目没有主心骨啊，没有大标题，对吧？ 人家叫什么这个 动感飞车， 对，动感飞车，昆虫王国，你这叫蚂蚁王国，你或者说什么什么，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意识，不能一味的去模仿， 是吧？避暑山庄，你看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吧？避暑山庄， 我是龙泉， 对， 龙泉山庄 是。那个，其实作为老年人呀，我们也是需要这个好好的用户体验的。 对， 我们的走道也不顺畅了，我们眼睛也模糊了。我们就是希望那个大标题再醒目一点 啊， 景区大标红字标着串儿八等等的这些， 鱼头泡饼那个够大， 明显了，对吧？ 是。 天儿越来越冷了， 嗯， 这个西北各省现在将携手共推一个暖冬的行动哈，十一逛刚过，西北五省区和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推进的旅游业叫做暖冬行动也将拉开大幕。记者也是很辛苦哈， 很辛苦。 这个了解到说，丝绸之路神奇西北2018-19冬季春季的旅游联合推广启事仪式在昨天的青海省海东市隆重举行了。 那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兵团组成的西北旅游协作区，总面积310万平方公里， 很大的， 是全国面积最大、旅游资源最富集的区域旅游协作组织。 开会吧，得协商吧， 这必须得协商啊，你这怎么开发呀，是不是？那像这个改革开放旅游业发展之初，他们就成立了，以互利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合宣传、客流客源互动、共促发展为主旨，逐年研讨协作项目，每一年都变啊。确定联合推进事项和内容，合力塑造了区域旅游的新形象。你看这个持续推广丝绸之路、黄河之旅、民俗风情、红色旅游、特色节会，这些方面都发挥非常良好的作用， 完全结合西北省的旅行资源哈。而且暖冬的这样一个取得呢，让我们更加从服务上、理念上和体验上更体会到旅游业的暖心服务。 是的，就是让你暖暖的。 对，那个把钱花到实处最重要 啊。是的。 最后一条呢，第三条第四条了哈。南航呢新增了深圳，我们不是有包机服务吗？ 对啊， 磊子在听听这事儿哈。 是的，是的。 南航新增深圳直飞迪拜、仰光等四条航线。 邢总，马上一个电话过去，来给我讲讲飞机。 邢总，这个有没有涉猎这款的线路啊？ 南方暂时还没有。 南方、 南方暂时还没有。 对，它在南方的阴阳里， 大雪纷飞。因为什么没有包机啊？ 对呀、记者从南方航空公司深圳分公司获悉，该公司在2018年冬季春季航季新增了深圳直飞向迪拜、仰光、延安、林芝等四条国内外的航线，就在本月底即将开航。 是的，非常的不错哈、没想到延安也有直飞了。 对呀、 非常的棒啊。10月28日起新增深圳到迪拜的航线，航班号是 CZ8019-20， 每周三、每周日各一班，晚上十七点，就是晚上的5:10从深圳起飞，然后 22:15就到达迪拜了，还可以哈。 是。 返程的时候呢是0:15从迪拜飞，11:20到达深圳。 对。 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还挺合理的哈。嗯。来说那个深圳到仰光的线哈，航班号为 CZ8655 和8656，每周一三五日各一班，晚上11:10从深圳起飞，次日1:00到达仰光。 哇， 非常 的。这个是夜里的。 是吧？但是很快哈。嗯， 是 延安那块儿说一下。 延安这个就比较那什么了。 嗯， 深圳到延安的航班号是 CZ8677 和8678，每周的一三五日各一班，10:05从深圳飞，12:55到延安。 嗯， 返程是下午1:55从延安起飞，4:45到达深圳，这个时间点非常好。 对，最后一条呢，10月30号起深圳飞林芝的航线，航班号为 CZ3343、CZ3344，每周二六各一班，6:00从深圳起飞，早上9:55就到达林芝了。 嗯， 返程10:45从林芝起飞，14:15回到深圳的家。 是的，国内的航线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最后一条呢，就是菲律宾的长滩岛呢，终于在大扫除之后重新迎客。哎，那天我们说了一下长滩岛。让我们的道道特别想去度一个比较蜜月呀、 啊、 那种感觉。 对 呀、 啊、就是我又换了目的地，恨不得就每次说到这个特别美的地方我就想换一个吧。 所以说长滩岛还是有非常大的号召力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了解一下啊。 嗯， 菲律宾长滩岛呢经过近6个月的环境整治，15号开始试运营，本月26号正式开岛迎客。 哇，那我估计全世界的游客都蜂拥而至啊。 对，其实我们两位旅行业的从业者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先问问哈，就是因为咱们也去过海岛，因为为什么环境整治，是因为实在承载不了人和那个对环境的压力了哈。 对对， 就如果您作为旅行者的话，你如果咱们自己做这个线路，你会倡导我们俩报名呢，你会行前有什么嘱咐跟我们俩，磊子或瑞瑞有没有行前的嘱咐？ 嗯，我觉得最起码是要当地不要尊重当地的这个民俗吧。 对， 还有当地的一些规定啊什么也好，尤其是像一些我们出去之后， 嗯， 如果展现国人的这些旅游方面的精神风貌，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严格要求自己。 对，其实我们出去之后，当我们很注意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一些友邦的人，一些天天鼓噪自己很有素质的国家，其实也不怎么样。 嗯， 对， 我们叫提高自己是吧？ 是的，提高自身，我们不跟人做比较哈，只跟自己做一个比较。 瑞有什么自己的补充吗？瑞， 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你们是比较喜欢那种可能人少一点的地方。 啊， 长滩岛的话，其实本来它容纳量就是有限的， 有限的。 尤其重新开放以后，会有很多的游客蜂拥而 至。第一批 是、 啊。 对，之前说为什么造成那个样子，就是很多，比如说有散客，然后也有包机房， 啊、 然后很多的人 都会去 放在那个地方。那餐厅也不够了，然后 限制行走， 包 机房，包 机房，对， 餐厅也不够了，然后酒店也不够了，所以就服务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是的，是的，是的，对，平衡很重要。 是的，是的， 保持生态平衡。 哎，还是会有一个平衡的方法。是 的，我们接着了解哈。 好， 这个说是这个菲律宾环境部长啊，罗伊先生啊，也是说的非常多的一些感受哈。 对， 他说呢，68家旅馆污水处理系统清理作业已100%完成。 好棒。 对，另外呢，长滩岛海水已适合游泳，大肠杆菌数量大幅降低，还是为了游客着想。 对，你看人家所有的这个行动都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环境，循环利用，也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没错。 对，然后呢，这个葡萄牙也说。排水系统总共就花费了10亿菲律宾比索，大约和人民币1.3亿元。 嗯， 那阿诺介绍说，长滩岛整治期间拆除违建200处。 是的， 嗯， 反正是用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呢，希望去的游客，不管是中国的朋友、全世界的朋友，都还长滩岛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哈， 对对对。 时间来到了11:47:54，马上有请二位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能给你三星，是谁最后能成为你的唯一，我也只能为你高兴。一来我也只是曾经恢复了以后，我是我，你是你，反正我们的世界。 这歌叫游轮，是一个香港的那个男歌手用中文普通话唱的感觉哈，就像我们放下所有的这个工作的什么标签啊、Excel 啊、PPT 啊，终于上了游轮了， 还有 PDF， 对，拿出电脑继续 PPT。我真的是，我觉得旅行真的让我们可以慢慢的享受一段慢节奏的人生， 对， 游轮尤其是。 是的，我觉得在游轮上，就是你听不同的歌曲，就关于游轮、关于大海、关于这个旅行的，它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情绪。其实游轮也是一样。大爷大妈抖丝巾，这是一种欢乐，是吧？ 风景线， 是的，风景线，一元风景线嘛。 是。 然后年轻人呢，你靠在甲板上，就是 看大爷大妈抖丝巾。 对，不想看，对，这也是一种享受吗？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二位体验者哈，薛蕊和邢磊，都是我们业界的资深的达人，而且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旅行经历， 对， 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看法。首先从旅行服务的方面来说，其实我们的磊子所写了太多太多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娱购游的， 我跟你说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对吧？ 这还简单写一下， 真的， 妈呀， 小七的字七页字儿。哎，就是刚刚说的瑞瑞去的那个号比磊磊多了一个号， 对对对， 那个、 就欧洲的水晶游轮 是 吧？ 说是水晶游轮吧，你听的比较少。哎， 是个河轮吗？ 这是河轮还是什么样的呀？ 就是在欧洲那边地中海那边去跑的游轮， 地 船不会，就还没有来到亚洲， 还没有亚洲。 还算是比较高端的一艘船。 哦， 哎，在地中海，地中海的美景简直太棒了。 它也是跟那个，比如说咱们说日本航线啊、韩国航线啊，就是在船上待一待，在陆地上走一走，一样的模式 是一样的， 对对对，跟普通的行程不太一样。 哦， 其实就是游轮可以到达一些我们陆地上那些走的地方不到的地方。 哦， 然后刚才说到说游轮的好处，比如说我们不用舟车劳顿， 对， 不用搬行李， 是， 然后呢每天在这种大海的海浪声中睡着，在清晨这种阳光的照射下， 对对对对， 醒来 很爽， 非常惬意，因为没有人催你说你要6点钟起床，你要5点钟起床， 对对对， 游轮上面就是非常非常的惬意，这就是一个大的游乐场。 我觉得非常棒哈，尤其是在这个停靠在地中海边的一些国家， 是的，对呀， 那就更美了， 风光更漂亮哈。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行程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区间嘛，有7天的，有5天的，有更长的，还有86天环游世界的呢。 对对对， 那个很厉害， 就看你怎么走了。 是的，二位都是旅行达人哈。其实我们在下面段丰富起来之前，先说一说哈，你就是因为之前都是不同的时间段坐的游轮，大家从服务的理念上啊，游客的意识上有没有提升？二位说直接的感觉有没有提升？二位，有吗？ 我感觉还是需要再提升 、哦、啊，这个已经说的 很 委婉 了， 很明白了 、 还是需要再提升，有这个空间还是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啊，大家还要自我约束。 我听到过一个消息说是因为那个比如说这个航这个游轮一共有500万的餐食费，然后呢上来的很多的人呢因为吃的很多，那个500万的餐食费就会下降标准。说到这个饮食，二位觉得这些号里头啊，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几个号嘛哈，他的饮食标准你觉得怎么样，是平衡的还是有特别亮的一些表现上，磊子和瑞瑞谁先来都行啊。 我觉得从船上面来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哥斯达，我跟磊磊不是都去过，是应该是很多年前去过， 很多年了， 磊磊是很多年前去过。 那 个船呢，算是一艘中低档的一个船， 中低端。 他从2006年的开始，然后就来中国了，运营 12年了。 对， 还在运营，对不对？ 对对，它不过哥斯达呢，它一共有分4个号，比如说分这个大西洋号，维多利亚号，还有塞琳娜号，还有幸运号。 哦呦， 那明年比如说到天津的话，就是塞琳娜号。那基本上就是每艘船的主题不太一样。 哦， 比如说是什么罗马风格， 哦，意大利风格， 意大利风格的什么其他这样的风格。 就 是判断一艘船，然后看它的高档与否，然后我首先就说看它的这个吨位是怎么样。比如说、 吨位， 比如说哥斯达的话，十万吨。 啊、十万吨。 然后他刚刚去的，磊磊刚刚去的这个赞礼号的话，大概是16万吨。 哦呦， 16万吨。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比较的话，比如说我们拿一条100年前的船来做对比，比如说 铁达尼号， 泰坦尼克号那个 号 啊， 四万多不到五万， 小， 对，很小。它搭载的人数的话也是1000多一点人， 是的，是的， 这个样子。 现在都是那种巨大型的游轮进入那个这个，因为它就是船体比较稳，对吧？那样载重量比较多，船体比较稳，拉更多的客人。 对，除了从吨位上面来判断它的这个档次，还有一个硬件上面的话，就看它的这个餐厅有多少。 哦， 餐厅越多，我个人认为餐厅越多越丰富，然后这个船 就越高档。 但那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塞琳娜号， 塞琳娜号 大概是有六个餐厅 ，除了那个自助餐厅之外，免费那个之外， 它有四个免费餐厅，一个付费的火锅餐厅， 哦，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料理，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 真好， 对，可能还有一个那个类似于主厨晚宴， 哦， 主厨一块儿的。 主厨晚宴， 还有主厨晚宴呢。 那跟船长晚宴不是一个晚宴，是另外一个系。 真好 。 嗯， 都有这种系列主题的系列。 对， 是是是。 船长晚宴应该是酒，更倾向于酒会。 对对，正装出席那种的。 对 的， 嗯。 哦，我发现瑞真的很有这个统计自己的感受啊。他判断一艘船游轮的高档不高档，他是有自己的评定标准的。 不然能写出小七七叶字吗？ 这是瑞瑞啊，磊子写的更好的。磊子，你有自己的评定标准吗？对这个船选择的话， 除了我稍微补充一下吧，我觉得 八点八乘两。 啊， 你补充什么？那个周托，嗯， 还有一点就是船上的这些娱乐设施， 哎，对对， 对，你有多少个娱乐场所？有没有这些影剧院？有没有一些表演？ 哦， 全天的这个船报是不是够丰富？ 嗯， 我在船上一天能干什么？ 哦，船报就是那个一条一条列出来的， 对，就是在某一个场所几点会有什么节目。 真好， 然后在剧院或者什么表演，酒吧会有什么钢琴表演现场的呀， 哦， 还有一些竞猜啊，一些或者互动的节目啊， 嗯， 每个场所都不一样的。 嗯 啊，这个越丰富，我觉得也是代表这个船的这个 服务 档次更高一些。 哦， 对， 对，真咱们听的真的很羡慕，咱俩没坐过，真 没 坐过。 我想 方方面面 的游轮，对， 咱们下午去龙潭湖吧，我请你们划船。 台湾湖挺好的，我还有跑步， 啊， 跑步，嗯， 真的吗？ 有一个关于音乐的，肯定这个准子是可以回答的。 音乐， 对对，音乐，比如说在这个赞礼号上面有一个皇家剧院， 哦， 上面写的说是什么雅马哈专业混音， 哦， 还有什么杜比7.1环绕， 哎呦我的天 哪，好棒好棒， 嗯， 然后这个你可能 他真用吗？我就想， 对啊，杜比7.1那 开哈都开啊， 尤其是在那演习的时候， 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想想雅马哈的音响，杜比7.1环绕的感觉哈，到了想。 对，我们隔壁那个电影院好像就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时间关系，我们稍稍休息。嗯，真的，游轮方方面面的知识，下半段一些服务要真的提上来哈， 是 很吸引我跟道德，也想必吸引很多大家的关注。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欢快的音乐呢，可以让我们的旅行升温， 是 天光啊。然后刚刚说的那个，我们的瑞瑞说那个剧院的音响设备，如果真的是现场的演出的话，极其的好看，极其的引人入胜的感觉， 是 吧？ 我觉得剧院还是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之前也去过剧院去感受过， 跟歌厅不一样了， 对，那绝对不一样。就不管你有多高的艺术造诣，只要你进去那儿，都能够让你哇，瞬间升华， 是 对， 哎，这个乐器。 声音能听得出来，哎，在这个地方鼓是从这儿出来的， 是的，而且你看周围的人什么样，你会不自然的就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了。 太好了， 对， 这个事 儿，哎呀，这个素质就陡然提升。 对对对，今天我们邀请的二位好朋友， 对， 再次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个我得看看我们的这个第一页纸，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解释 碎片化吗？ 碎片化，第一位啊，第一位啊， 对， 这是我们的来自于啊，那个纸呢？ 纸，哎呀，这儿， 对对对，在这儿，全球碎片化旅游服务供应商聚成旅行网的销售总监薛瑞，欢迎， 欢迎薛总。薛总还给我们照相呢，哎， 对对对， 没照到你 啊。 这是第二位呢，来自于东南亚中东旅游包机产品供应商乐享旅游的运行总监邢磊，欢迎。 大家好，我是邢磊。 对，今天的好好说一说哈，都是俩男子汉，都带着家人去过游轮，肯定是那种感觉哈。在亲子方面，咱们先说说哈，有没有特别特别亮眼的部分？这趟行程磊子有没有篮球场？我想知道了解。 对，我最 适合， 我把这一年的篮球都打了， 真的， 对对对，基本上每天要打1小时以上 啊。 然后除了自己给自己项目标嘛，因为老听到一些球星 NBA 球星老说啊，每天投篮多少个， 对， 那我也来吧，我给自己项目标是投进100个篮， 每天100个， 就 是投进100个， 投了一天，投进100个， 哇， 第二天我就没继续了，因为投2小时， 也挺累的，也挺累的。 对，然后还要你带着孩子在那个，它是一个多功能场地， 哦， 可以溜旱冰，可以打打篮球， 篮球， 可以踢足球，可以碰碰车， 操，老大了， 哇，好棒啊！ 对你，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带孩子打一会儿篮球之后， 嗯， 说有点累了。可能你看好时间，看好晨报， 嗯， 可能下一场就是要换成那个碰碰车了。 哦，按点来 啊，带着孩子继续碰碰车，继续疯狂的撞， 不错不错， 疯狂的撞。 对 对， 这号叫什么号来着？现在这个 赞了皇家加勒比的赞里号， 赞里号， 赞里号。 还有一条跟他那个姊妹船， 姊妹船 量子号， 量子 号，量子 号， 对， 哦， 量子在上海。 设施应该都差不多， 哦，但码头不一样嘛，对不 对？ 是的，是的，嗯， 这次那个你这个是从哪里出发？天津还是 天津港？ 天津港， 天津港， 天津港。 嗯， 天津港出发， 嗯， 是， 嗯，出发的时候，反正我建议大家是开车去吧， 哦， 因为一般的提供这种大巴，北京到天津大巴呢都是收费的， 收费 200块钱一个人， 哦， 啊， 那还不如开车了， 对，反正 开车因为烧油也是不花钱的，是吗？ 不是，主要是国庆那个高速也免费， 对，免费，免费， 免费，然后停车场40一天， 啊，可以， 你停 7天 280， 280， 我拉着五个人。 是是， 就很划算了， 一share就很 划 算 了， 划 算了， 是的， 对对对， 好的出行方式哈。其实那个游轮上有很多服务的项目，可以体验的项目，娱乐的、吃的环节，二位综合说一说呗，就是一些亮点和记忆上的。瑞瑞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刚才再补充一下，就是他其实说那个赞里号也好，量子号也好，上面可以玩的东西 啊， 比如说他刚才说量子号， 碰碰车、篮球场， 对，跳伞， 哦， 冲浪， 那个 攀岩， 还有跳伞。 对对对， 在船上跳伞， 在船上跳伞， 它是在一个大管子里， 哦， 这个管子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形， 吹起来， 谁那吹起来的那个， 他那个 还连着脸，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我还说呢，我说这要跳到海里怎么办？ 哦，是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吹气， 对，那个项目叫 I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但是收费。 哦，这是 收费的， 就 是 贵吗？ 所有意思项目全部都是收费的， 贵， 这个好像是29美金一个人。 美元呢？ 哇，20美元， 船上全部收个1美元， 200左右。哦， 对 对，其实也不贵， 也还行吧。 还有一个东西叫北极星， 北 极星 是什么？ 我说名字，你来介绍。 哦，什么样的？是磊子？ 北极星就是在船头的最高端，但它是在船的那个楼的最高端，不是在船的甲板上。 啊啊啊！ 最高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臂， 嗯， 支臂的一头是固定在船头上那个最高点， 啊啊， 另外一头是一个观景舱， 哦， 它这个支臂会慢慢的 升 起来，达到好，我记得是88米的高度，88米 高啊， 然后沿着这个固定，对，就是跟圆规一样嘛，然后转一圈， 你在上面看， 对对对， 就是一个机械手臂，然后上面有一个舱，就像钻石一样， 了解的， 对， 是密闭的舱吗？还是一个露台？ 密闭的， 就一根绳， 引。 来中摆， 我这个费用的话大概是20美金， 哦，那还行， 这还可以， 都不是特别特别。 它是晚上白天都运行，还是白天，还是晚上？因为可以看星星，可以看整个大海的样子什么的， 都运行，但你需要预约。 哦，肯定排队。 这些项目不要看收费，但是玩人很多， 是吧？ 嗯，所以一定要预约。 嗯， 就上船之后。基本上你上船，因为在线下你可以通过 APP 啊，或者官网可以预约。 嗯， 所以你上船之后想玩的话，第一天一定要去预约。 哦， 第二天再去的话，基本上就这全程都没时间了。 全程都满啊？ 对对对，基本上是。 头一天已经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好玩了，然后 哦， 没有机会了。 哦，那可以提前预约吗？我还没上船之前，我 可以可以，APP 或官网都可以。 哦，那就行。 建议大家赶紧预约这些项目啊！ 对， 上 手抓。上 了船以后，那个 WiFi 的话，如果登录它那个官网，应该是免费的流量应该 对对 哦， 先官网。 哎，说到 WiFi 了。这个之前听过哈， 嗯， 一天多少钱？多少钱？ 对 ，WiFi 收费按天收还是按有没有说法啊？二位就是那个 WiFi 的收费。 如果你要是单天这样付款的话， 啊， 每天大概是16到18美金这个样子。如果你要是全程预定，比如说我预定6天的 6天 的，那每天大概平均是10美金， 哦，节省6美元， 可以。 刚刚磊子聊不是说他们 你们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是在三里上预定的是两台设备，然后全程7天是180美金。 也差不多， 两台一共180吗？ 对对对， 哦， 一个90。 对，大家也不要想着说我上一台，然后我开个热点， 可以吗？ 不可以的 啊，不支持。 已经把外面没有热点全部给你封掉了。 哦，他就是因为 啊，把热点封掉了。 对对， 是的，他们还是这个 对 很聪明的， 没有我们想象的贵，还行。 也不要去按照折算成人民币去算，那么算的话，基本上家里一年百兆宽带费出来了。 速度怎么样？ 上传速度还可以吧？ 可以，信号也行哈， 还可以。 哦哦， 反正传一张，3MB 的图片大概需要个半分钟。 到一分钟差不多。 哦，一兆啊，三兆的时候 也还好， 也还好，一般般， 对 一般般、嗯。 但是这个是在海上啊，所以就是能有这个 WiFi 已经不错了。 对，对 我记得是三 G 的，是吗？是三 G 的吗？ 哦， 三 G 网 络倒没写是三 G 四 G 哦，反正就 对，写了写了四 G 四 G 四 G 四 G 四 G， 挺好挺好。哎，说到那个房间，因为跟船票的价值是不是？挂着的对吧，比如说你住就那个小圆圈的那个它就比较便宜的船票、 嗯、 它有差多少哎？这个船价和那个票价，瑞你有自己的感觉吗？ 我们来对比一下 啊，对比一下、嗯、 说对比这个哥斯达和这个赞里， 好， 嗯， 比如说都同样比内舱 哦、 嗯、其实大小是差不多的， 内舱是最基础的房型， 对，内舱房可以住两到四个人 哦， 然后在赞里号上呢它就推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无内舱， 无内 舱， 他弄了一个液晶显示屏 啊， 进去以后发现好像就是可以看到外面，其实它是一个液晶显示屏 哦、啊、 哦，是这样的，就是跟那个就是 虚拟 无窗飞机那设计是一样的 表达那种 哦, 哦， 哎，一下这个液晶屏花了， 有可能 对， 是吧？ 对， 它不是无，它不是真实的，它就是一个虚伪虚拟的， 虚拟的， 其实虚拟的从船上面那个舱位来说，一个是内舱， 嗯。 因为原来比如说哥斯达它根本是看不见的、 哦、 现在也看不见、 嗯、 然后呢海景舱， 嗯，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打不开的窗户， 嗯， 其实真正能看到大海的是 阳台 ，对， 这是属于几个价几个档次，一二第三档， 第三档 啊、哦、第三档， 对， 哦， 阳台房开始再往上 还有更好的， 对，还有更好的、 嗯、 那就是套房，其实阳台房也分 足够了， 有遮挡没遮挡、 哦、 对、 哦、还有有遮挡没遮挡，对， 如果 什么叫有遮挡、 啊、有遮挡的话外面可能放的就是救生艇什么的，有一些在遮 挡，对啊，像什么桅杆啊什么的， 哦， 现在楼层、 嗯、 啊，楼层不一样，越高越贵， 的位置船头船尾、 哦、 还有一些像什么房子梁啊之类的、 哎、 钢梁， 哇，那这个分的还挺细的， 细致的， 对对对、 嗯、 那你们觉得住几层会比较舒服呢？是不是越低越不舒服啊？是吗？压抑感比较大，就跟地下室的感觉，那比如说地下室一层二层三，对不对？是那感觉吗？ 对，反正我这次、嗯、三里号一共是住房应该十四层吧，它应该从二层到十四层， 太大了，是， 对，我住的十一层， 哦，十一层， 住十一层，感觉还 视野是可以， 还不错， 嗯， 也没有什么遮挡，视野都非常开阔， 对 对，不错。那个小阳台有多大呀、啊？那个比如说海景房，对，够两人坐那儿喝喝茶， 够，大概两个平方左右吧。 哦，两平 左右，各两个躺椅， 嗯， 中间搁一个小圆 小圆桌。 对， 因为如果在船上有一个阳台，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 是不是？ 嗯。 但是住内舱的话，我认为也还不错。 哦，怎么呢？ 住内舱的话，你所有跟其他的人享受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一样， 还便宜。 除了那些套房特别尊贵的那些房间、 哦、 会享受一些、嗯，比如说哪些设施是会免费啊？ 哦， 哪些餐厅你可以免费一次啊？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优惠， 大家享受到的东西 一样， 一模一样。 嗯， 无非你就过去睡个觉嘛。 我问个问题， 嗯， 我老年人节约一辈子、嗯，那时候我们供给也非常的稀缺。 嗯， 你们老说老年人吃的多，其实我们应该就是胃呀、啊、饿空了、害怕了，想多吃一点啊。但是我想替老娘们说一句话， 嗯、 得控制自己的哈、啊，这个 对 老了嘛，就更得遵守这个规则。俺、啊、问一下， 是 这个高档的这个套房和这个内舱房价格得差多少？大概得差多少？ 大概 我觉得可能大概一比五以上 吧。哦， 一比五以上。 比如说、哦，比如说一个3000块钱的内舱，15000的套房，是这样理解吗？ 套房差不多一比五。 那比如说、 哦、差的还挺多的。 就是阳台房和内舱房就能差这么多， 是 吗？ 是 哦， 最贵的和最低的那个， 哦、最贵和最低的。 哦、 那 比如内舱15平米、 嗯， 然后呢，赞里或者量子号上面的最大的套房。嗯，209平米， 哦，那差太大， 那大家 那是差的挺多的， 209平， 对 对，但15000那不见得是209平的， 哦， 会更贵， 对，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 因人而异啊， 对，因 人 而异， 大家选择， 你得看你是怎么一个就是旅行的方式，像我如果我坐船的话，我是不会在房间里面待着的， 对， 我肯定 会 出 去玩溜达溜达， 对，白天只要是那个天还亮的时候，我都会在甲板上。 哎，问一个问题哈、啊 哦， 我忽然想到了，因为还是有性别的差异化的、 嗯、 小孩的玩的，老人呆的，年轻姑娘小伙子玩的、 嗯、 有没有区别？女孩玩的、 啊、 女孩玩的男孩玩的有没有区别？二位觉得，因为咱也是大男孩嘛，有没有一些 是会根据每天那个时间啊，还有这个、 哦 嗯、 他船体各个的场馆场所、 哦、 你的安排适合于不同年龄段的， 还有年龄段 节目、 哦、 对对对， 你举几个例子听听。 比如说晚上你在那个酒吧里面， 嗯， 他就会有专门的一些那个三里号是和那个梦工厂合作的 啊、 哦，那个 Gogo Shrek 啊，对啊，那些人偶什么的就会出来跟你小朋友一起玩， 免费的吧？ 免费的， 照相也免费吧？ 对，但不，你单人的话是收费。 哦，单人是收费，俩人就不收费了。 就是一群人，趁他不注意，咔嚓一张。 那行，那行，哦。 我记得赞里上面还有一个关于儿童的东西，一个是那个就儿童的玩的 啊，乐园啥 卖的，然后会有一个中文 GO 带你玩那种。 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婴儿，婴儿也可以放过去。 多大婴儿？一岁。 两岁以下嘛， 两岁以下， 对，婴儿也可以在那儿去托管， 哦， 付费的， 哦，付费的， 啊，付费的， 婴儿放那儿，他怎么就看着呗，是吧？ 对，专门有一个房间，哎，大概两三个房间吧，其实不要专门的人去全员去你去看你的孩子， 还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服务还是挺好的， 挺到位的。 还有年龄段，如果从年龄段上面来分的话呢，老年人比如说可以去这个去海上棋牌室。 啊，有棋牌室， 有棋牌室，可以打麻将， 在海上打麻将。 哎呦我的天哪，差 妖姬。 然后可以比如说在泳池里边去那种天幕影院。 嗯， 哦， 还有天幕影院，泳池里面的影院， 泳池里面的天幕影院。 哎，那就是 怎么什么理解？ 一边泡在泳池，然后一边看着电影，是这个意思吗？ 对， 爽， 太爽了吧！ 这个有那个座位啊，有那个什么先后来吗？还是怎么着？够 池子有多大就可以？坐多少人？ 那么一池子人吗？ 一池子人吗？ 对啊，那假如说像我这个那个美少女，我要带个火烈鸟下去，我占两个人的位置， 那不行，对不对？如果就是他在火烈鸟上待着， 嗯，对，我 占了四个人的位置， 对，那火烈鸟挺大的呢，吹下来 可以。 对，有带游泳圈下去的吗？可以吗？ 一般的救生的这种 小朋友吧，小朋友那样， 对，成人是没有， 大人 那个 啊，那不，哎呀，那不能凹造型了， 对，运动点。 谁加了我的神兽？ 是吧？就是还是按照顺序坐吧。 嗯。 但是坐满了就不能再进了，因为池子多大就多大嘛。啊。 不是他，他也可能也是被误会。 哦、 他说那池子就是泳池。 哦，就是泳池。 你们没有座位，你可能靠边的一圈有那台子，水下面的。 那个就是我不看电影，我就是想来泳池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他那个幕天就是一个大幕，就白天放着看。 大的天幕 啊，不错不错， 太好了， 挺好 那个。那我要带着神兽去。 是吧？还有就是很多的剧院、剧场，刚才说的。刚才你说杜比啊，环绕啊，雅马哈音响啊，其实每一个，比如说刚才说意大利风格的一个，它有很多那边歌剧的演出，戏真人秀、杂技的演出，应该我听说都还有过， 都有 百老汇的演出，哇，这个太棒了，那个啊，都是现场的演出，而且是 live 小品、杂技， 对，德云社， 正大中立嘛， 相声、 小品、 魔术、杂技，什么都有， 评书、笑话、 说唱、艺术、东西南北。 你这已经串到另外一个节目了。 请看 许愿杂谈。 对对对，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对啊， 对， 刚刚说了这个，因为项目很多，每天都有一个 list 菜单，一项一项一项，到了晚上什么时候这个游轮才能安静下来？有没有你们的感觉？又有夜生活呀，酒吧里啊还在玩，什么时候就静下来了？大概 我觉得大概是十点左右吧， 十 点、十一 点 那样， 就静下来， 比我想的要 早 一点。 它大部分场所会就室外，它是这样，室外的人一少了，基本上就安静了。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一到晚上海风比较大嘛， 哦对， 浪 有海风的问题， 浪 是 室外一没人了，它那游泳池一拉上网一封闭，基本上就安静了。 啊，游泳池还得关的啊，不是， 它是拉一个网，上面拉一个表层一个网， 哦， 然后你可以现在看管理或者是酒吧呀，可能还有人，但是相对来说安静很多。 酒吧会营业到几点？酒吧那些就是 酒吧晚的话可以到两点， 哦，两点 可以到两点，但是有现场演唱的钢琴弹奏， 那就 现场唱 早一点， 也 就很艾尔德约翰那种感觉。 哦， 就是那种感觉，老美或者老欧那种， 真的， 对对对对对，很有范儿。 他们几点下班？大概也就 唱了十一点左右， 十一点左右 ，十一点左右，夜店才刚刚开始嗨。 其实能玩的很晚，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塞琳娜那条船， 塞琳娜， 它被称为海上古罗马嘛。 哎呀， 所有那些厅都是根据神的名字来命名的。 哦， 它有阿波罗酒吧， 哦， 丘比特舞厅， 哎呦， 什么宙斯大剧院 是。 哇， 在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诺维珍，就说 诺维珍 说那个说要退出中国市场， 对，诺维珍，诺维珍号 上面也有 KTV， 哦 KTV 啊，可以去嗨歌。 哎， 其实那有篇文章不是说退出中国市场， 对，我看过。 我要说一说，其实并不是他说他要退出中国市场， 啊啊， 是其实有一个规律，就是每条船每隔一两年他就要换港口， 是吗？哦， 换港口，要不然他就会回去。然后 那大家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啊， 对，根本不是说我退出中国， 谢谢瑞瑞 去做， 嗯。 因为那条船其实是精心为中国人去打造的， 对对， 它的船身船体的话都是印了一个凤凰， 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元素在里面， 对，很有很有。 他就是回去以后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这次可能价格政策定的不是特别好。 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 把价格再往上提。 并不是说网上那些人传的说是因为国人的一些素质， 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这个事情啊，只是我们要更好更棒，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尤其邮轮市场刚刚才开放， 是， 其实各大世界上各种邮轮， 它总会有一个过程的，对， 坐了这么多次游轮之后、我们如果再带朋友去玩的话，你们还会有这样一个冲动说咱们再上船去玩，是不是还会有这样一个冲动？有吧， 有 时候我选择别的方式，有的哈， 有 在游轮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咱们这个人间有真情 啊，人间有真， 人间有真，虽然是你比如带着朋友去啊，总有自己相处的时间，甲板上有一些话非常诗情画意的话，其实我站在甲板上之后才知道海浪的汹涌和内心的波澜，就是那种感觉会随时出来、有没有自己独处的时候， 那 得 爬到那个桅杆上面最高的地方吧， 北极星， 对呀、那一个船好几千人呢， 是不是会有感觉、 对，我是每天晚上都会在那个阳台里，就是因为那个阳台没有灯，没有灯，只有那个船三层四层五层那个甲板上那个灯，很微弱灯光能看到一点点、但你放眼平视的话全部是黑色的 啊，是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一片漆黑， 只有天上的星星和那个白色的海浪 啊，有 你想一些事情，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明天吃什么？ 对对， 开玩笑，开玩笑。 这时候窜出来一条鲸鱼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对，是的，就是每个男子汉或者女生啊，都会在一个独处的时间段里想一些很微妙的事情。 对对对， 那是在平常那么巨快的节奏当中无法去想象的，哪有想这些事的时候，对吧？ 没有， 对， 就是生活会把你打回原形。 对对对，生活是非常现实的，难得清静，在一片汪洋的面前，我们真的可以敞开心扉，坦坦的想想自己，下一步该干嘛干嘛，对吧？ 这七天呢，是我，就是说在这种春节或者是一种长假里。相对而言 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吗？ 可以说最规律的一个长假，每天我的那个你们都看了， 是我的 那个运动记录嘛， 对，两万起， 那两万起，然后还有一些打篮球啊，打一年的篮球都打了嘛， 对， 就是很有规律。我要早上起来吃饭， 对， 然后带孩子去干嘛？ 是是是， 中午吃点什么？下午他们去睡觉，那我去运动 健身， 对对，健身房 多健康， 打篮球或怎么样的，就很有规律这七天，然后睡八号起可又乱了。 没说吗？又打回原形了吗？ 回了八十多封邮件。 哎，一看，我后悔我走这几天。 是吧？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旅行呢，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不管是节奏上啊，心灵上啊，互相配搭上啊，情感沟通上，都是一个提升。 有可能 对 会想明白很多的事情。 是的，是的。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把旅行当做犒赏自己的方式哈。谢谢我们的瑞瑞和雷雷。 谢 谢大家收听， 我们甲板见啊。 甲板见。 哎，瑞瑞，你不要着急。哎，瑞瑞，你慢点儿。 你快从桅杆上下来。我错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可是为何这些简单的道理，从前我都不知道。最后听的声音，是心跳，是心跳。后来最好看的画面，是微笑。原来最难忘的场景。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听见我的叫声了吗？布谷布谷，所以呢，我的名字又叫布谷鸟。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锦瑟》在后世广为流传，其中写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故事说的就是我们大杜鹃。 故事是这样的，古代的蜀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富足无忧的生活开始让人们变得懒惰，